孝哀父皇后，定陶太后从弟子也。哀帝为定陶王时，父太后与众亲，取以配主。王入为汉太子，父侍女为妃。哀帝即位，成帝大行，尚在前殿。而父太后封父妃父晏为孔襄侯，以帝舅阳安侯丁明同日俱封。使师丹见，以为天下自王者所有，亲戚何患不富贵，而仓促若是，其不久长矣。晏封后月余，父妃立为皇后，父氏继圣，晏最尊重。哀帝崩，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诏曰：定陶恭王太后与孔襄侯晏同心合谋，背恩忘本，专自不轨，与至尊同称号，终末至乃配祀于左座，悖逆无道。今令孝哀皇后退就贵宫。后月余，复与孝成赵皇后俱废为庶人，救其元自杀。